生多反正，我哋最积极 ，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就翻到嚟啦。咁其实呢个礼拜咧，即系我又唔系好想。其实讲真，你讲初选啫，你好唔系？你讲呢一个，其实主要两件事嘅啫。其实一件事咧，即系其实系修改议事规则啦。咁但系呢个好沉重，亦都好窍闷啦。 讲完啦。 往往重要嘅嘢咧，都好闷，而且系好沉重嘅。其实系，即系听到人哋好捻失望嘅。其实就 好大 setback。 系啊，咁样样。咁即系你唔系、哦，即系唔净止、哦。其实我已经见到发觉，喂，连买楼都系咁样样、哦。即系嗱，呢、這个顺便一讲讲啦。即系花旗银行咧，就上个礼拜好唔知话，即系做咗一个港大啊，佢搵港大做嗰個研究就話啦，即係喂，原來咧，即係呢、這個有好多人咧，就過去十年啊，過去十年啊，就61萬嘅香港人咧，就曾經買樓。我睇下張圖先。咁好啦，出售呢、這個住宅物業後再置業嘅咧，就有就佔最多人啦。即係其實換樓嘅成功換樓嘅41% 啦。咁出售住宅物业后未有再置业嘅，哇！即系呢就惨啦，大佬。 我啊，我冇啊，我喺呢165000人里边咯。 卖咗之后买唔翻系嘛？ 唔系用我名。 未有再置业、啊， 唔系用我名。 但系仍然系业主身份、啊。咁啊，跟住咧就系32% 咧，就系出售住宅物业之后咧就未有再置业，而家已经系非业主啦。嗱，呢就系最惨嘅。咁啊，32%。咁呢扎呢就係、是、被稱之為呢就係、是、叫做係落錯車呀咁樣。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啊土伯啊你亦都係即係喺度即係心慾慾啦，嗰陣時有人同你即係、就是、想買咗呢一層即係嗰、那個叫咩話嗰個嗰層樓啦，你話出900多萬啦，差唔多成千萬。 係屌我自己都諗唔撚抵戇鳩嘅啫。屌買咗屌喂屌戇鳩啊你，我想同佢講。 喂咁但係你而家你覺得 即係。我冇買到屌。 咁仲有冇升得 好似有喎、啊，有我冇乜睇喎，我都。 喂，所以其實你唔需要受呢個退休問題喎，因為其實你最 唔係啊。其實如果我咧嗰層樓真係只係得我嘅話咧，我就賣撚咗佢之後咧、啊，就每2-3年咧就租個第二個地方，就轉下啲居住地點嘅算啦。屌、啊！我又食煙又飲酒，最多咪70多歲命，最多啊！我講緊屌。 唉！ 喂，你咁樣燒啦，有排燒啦。 啊、 阿哥、 啊， 我起码攞开一半翻嚟、啊，即系 cash 啊，系咪？摆喺银行，炒下呢样，炒下嗰样，豪下呢样，豪下嗰样都好啊，大佬，屌大佬， 啊， 除非我搞到好似 D100咁嘅啫，咁就1-2年就烧捻晒银纸，咁我唔系啊嘛，我唔会做呢个傻嘢噶嘛，大佬， 唉，咁唔系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是、其实系你呢一扎人都算系好少少啊，就算我哋见到头先最惨嘅，即系有置业嘅呢扎，全部都有置业噶啦。咁你最多就话叫落错车，都有翻嚿 cash 揸住啊。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是、我今日又见到一个动新闻，就话有个即系哇，已经有2个仔女嘅阿妈啦，咁就话啦，唉，大佬，即系你而家就算系买呢一个天水围咧，即系你都唔敢买啊。或者你都係買唔起啊？咁佢已經係中產嚟喎，已經係即係30000元收入嘅喎，其實係。咁 全家定係一個人先？ 係啦，佢一個人，一個人。咁即係佢亦都喺度，唉，好慨嘆喺度話，唉，我都想放棄香港啊，大佬。即係喂，好似佢呢啲叫做係中產啊，或者係都叫做係比 average 嘅人，即係好幸運啦，已經係都唔受住嘅問題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之後。你點樣打算呢？有冇將來呢？係咪？即係 你 唔係咁，我應該咁諗，即係雖然我都冇乜資格咁講，但係我就話誒、我哋嘅將來唔應該俾一層樓嚟困住我哋嘅。但係即係話説， 唔應該啊嘛，但係現實就唔係咁啊。 咁啊係咯，即係所以我話我冇資格咁講啦。咁但係就現實嘅情況係，你理應係點咧？即係話你20,000人工一個月正常啦，係咪？咁你使一半就剩翻10,000，一年就儲120,000，大概3到5年到咧，你應該係俾到個首期嘅。 嗯， 即係話大概咧啲樓咧，就算你話當90%按揭都好啦。 嗯， 即係你係大概係300,000到400,000到，咁係咪 fair？ 嗯， 即係我起碼我睇到個前路啊嘛。亦都唔係太細嘅，即係唔係好似嗰啲我最近睇蘋果定係睇邊度？屌，有一個單位好似係open 嘅，啊，即係廁所、廚房嗰啲，好似間酒店嗰啲咁樣嘅，咁賣成10,000，有冇搞錯，大哥？ 嗯， 邊個走去買咁戇鳩啊？ 嗯， 阿哥， 佢咁樣整得㗎，就大把人真係買咯。咁亦即係話俾你聽，而家 喂地點又唔係話好多好緊要，你唔係山頂喎，大哥。佢好似唔知係上環定西環嗰啲位嚟嘅啫喎， 成10,000啊！咁唔係㗎，你而家第一城都話10,000一盤啦，係啊，即係呢10,000盤其實已經係 通街都係啊，隨時 通街都係。 但你唔上車，又好似係蝕底咗㗎。 啊！ 即係正如有啲人講，我唔知我喺呢個節目提過咧，就係嗰陣時候有幫過梁振英，即係諗住叫佢負責房屋政策，即係手頭揸住20多個單位嗰條友叫咩名？ 林奮強。 林奮強，佢話咧，其實香港有60%的住宅私人住宅物业呢，其实已经是供满晒。点解一路都落唔到呢？就是说如果例如我做阿爸咁样啦，咁我攞层楼出嚟加按返佢，咪买俾阿龙，如果你系我仔咁咪买层楼囉。你永远都落唔到嘅，佢个意思就係话有60%已经系供满晒㗎啦，隨時可以攞返出嚟加按，甚至乎系 cut 一半分兩邊供都得，咁你永遠都跌唔到嘅。再加上你即係啲暴發户喺上面湧曬落嚟香港買，喂，佢真係當 investment properties 嚟嘅，係嘛？投資嘅工具嚟嘅，佢已經唔係當從住嗰個角度去考量呢個問題嘅咯。咁你唔想，就呢一世都唔使想，嚇、啊！你想咗又一即係咩一世？系嘛？正如當年即系嗰啲農民一樣啫嘛，即系你最好再做農民啦。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日本仔都咁講啦？我唔記得係天皇嘅年代啊，定係呢個咩嘅年代？最好就做農民，係嘛？因為你顧住管住你自己一塊嘅土地嘅時候咧，你就會安穩嘅啦，方便我管治咁樣嘛。 但係我覺得呢個有 downside risk 嘅喎，即係你而家嗰個premium 咧，香港嗰個樓價 premium 咧，就其實係一個理由嘅啫，就是、一國兩制嘅啫。系嘛？咁但系你而家你最好笑嗰样嘢、最值钱嗰样嘢咧，其实你就系不断咁样样、就是，就将佢磨蚀紧啊嘛。 嗯， 系嘛？ 嗯， 其实你系等于即系同你自己嗰、那个即系香港嘅楼价作对。其实你咁嘅消灭两制系， 嗯， 系嘛？咁而你见到偏偏就系你成个中央就系针对咗呢样嘢嚟，即系为所欲为。咁所以，喂，你諗下啦，其實講真啦，即係我都唔好講話，即係呢一個，即係阿陳雲嗰陣時戇鳩佬話咩一國兩制保住你層樓啊，即係呢、這個即係永續基本法保住你層樓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反個方向嚟睇，你而家冇咗兩制嘅話，你層樓咧，即係你買咗係你將來嘅詛咒嚟嘅，其實係。 嗯。 喂，你諗下啦，即係你如果你話深圳同香港冇分別嘅。咁你最你兩地其實係會吹同㗎嘛，咁你吹同嘅結果你梗係此消彼長㗎啦。 深圳啲樓而家都好誇張啦。 係咁，但係你仲有一個好大嘅距離㗎嘛。咁如果你兩邊嘅水位你吹同咗嘅話，你香港一定要你只能夠得一條路就係跌㗎啫，係咪？咁而香港唯一嘅premium就係話，我諗即係比較硬性嘅premium就可能話你而家你上網啦，你都唔需要翻牆嘅。 你諗下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啊 ，Facebook 我哋成日都睇到嘅，你有冇留意？佢咪好多統計嘅，每一平方尺最貴嘅地方，香港係全世界排第一。 啊，係啊， 超越東京，超越紐約咁滯，唔係咁滯，直情係嘅。妖，香港排第一啦，超越新加坡。你谂下离唔离谱？你谂下夸唔夸张？ 想想是不是匪夷所思。所以你而家林鄭月娥第一個大山，其中一個領會之外，這個就是她其中一個房屋問題，就是一個大山。如果你一早在八九十年代，好像我們那時候僆仔已經說的時候，你不是以公營房屋作為主導的話，解決一些人的基本的住屋問題，你永遠都解決不到這個問題。 嗯， 我就認為是這樣，你有幾個 sectors 在個房屋市場裏面，第一炒又還炒那些，即係啲冇我哋份嘅，我哋得個廳字得個望字嗰啲咧，即係幾萬蚊尺嗰啲啊，有得佢搞啦。 嗯， 但係我哋啲低中低下階層嘅人，無論你我哋叫居者有其屋又好，咩乜乜居都好啦，係嗰啲即係私人參建居屋都好，喂，嗰啲依然又係要存在。而最重要嘅就係租住公屋嗰扎。 嗯， 如果你係大量興建嘅 ，OK。喂，嗰啲都買唔到你嗰啲樓㗎啦，唔好諗啦，佢哋都冇需要買㗎啦。喺咁嘅角度呢，你解決到啲樓嘅住屋問題，無論你一個人亦都可以申請又好，兩個人又得，而家啲核心家庭係小家庭嘅，你大量搞嗰啲啦，一年返去嗰個指標，每年起碼有三萬人係能夠入住到呢啲咁嘅地方，長遠嚟講咪解決咗個問題去囉。你話打擊經濟係咪，咁你嗰啲有繼續炒嗰啲啦，係咪？你即係你當係投資工具嚟嘅咋？你當係即係買呢、這個Warren 咁炒，咪由佢咯，咪買股票咁炒，你都冇得阻止。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無論即係自置居所、居者有其屋計劃同埋租住公屋，為呢一個變成係你一定要邁向六七成嗰個指標。 嗯， 即係喺長遠嚟講，未來嗰十年，你今日唔做又拖多幾年。聽日唔做又拖多幾年， 咪即係回歸前所講嘅個置業階梯，你只不過係講緊即係回歸之後頭嗰十年拆鬼咗佢，而家要重建翻咁解嘅啫嘛。但係問題即係而家以林鄭月娥雖然講啊講三座大山嘅，但係佢講到尾就係以置業主導，就係、是、個意思係逼你啲人翻去私人市場，然後咧就揸乾揸正你所有嘅嗰個購買力。喂，對，喂，佢覺得如果唔咁樣做嘅話，你係冇辦法去維持香港個經濟喎。咁你 亦都係揸乾咗你嘅勞動力。 嗯， 因為就算你用我頭先嗰條嗰個方法都好，嗱，我嗰個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就係、是、三到五年，我哋啱畢業，我哋即係真係努力儲錢，唔係成去日本咁樣，好似阿劉明偉咁講添。 我寧去日本啊！ 咁你寧願去日本，咁呢個係你選擇。咁我儲一半容易啦啩，俾埋屋企人，跟住即係交通食飯咁樣。咁你起碼儲三到五年已經係夠到首期嘅，咁你鍾意買咪買囉。喂，咁有嗰啲樓俾我哋揀下㗎係咪，即係低水位啲嘅二三百嗰啲，而家冇啊大哥。 嗯。 而家唐樓都三百幾啊。咁點搞啊，嗰啲仲係行幾層嗰啲啊大哥。你試下買下我哋呢個 studio 啊。屌，呢度起碼最少二百，我懷疑，屌我都唔知點解二百啊，買完之後都。 嗯。 你去食啊！我谂你食到死嗰刻都未食完啦、啊，大哥。 但系问题你200万买咗翻嚟，喂，佢就摆咗张床，咩都摆唔到嗰啲咁嘅地方。 咪系咯，呢、這个先系嗰个困局嘛。 唉，不如我哋讲一啲即系轻松啲嘅话题啊。 好， 边个死人啊？ 咁啊，即系最近咧，就呢一个咧，哇，即系又有花生食啦。咁就系呢一个热血时报啊，嘅呢个Darling五咧，就俾呢个 My Radio 入。品控告诽谤喎，嗱、阿玉敏啊，唔系呢阿土伯，你就即系其实你都收过阿玉敏，有冇收过啲咁嘅律师信？ 冇啊，我俾个律师信佢嘛，佢跟住识得收口，真系收口，几乖。 但系反而佢 嗰阵时候话我成日攞咩嚟先100万又话200万啊嘛，跟住我话你再讲，我你记唔记得我一次我叫你帮我笔录咗一段嘢嘛，跟住我搵咗个律师同我写封信俾佢啊嘛，佢真系收咗口。冇再講喎，屌真係！我真係想本來咪博入品喎，大哥，屌真係冇機會喎，真 係。係嘛？ 佢又唔復我。 咁啊，所以其實嗱，你見到你而家咧，好恰唔恰嚇恰個靚妹嚇，即係呢一個叫伍淑瑜，咁就話佢啦，即係喺今年九月嘅時候咧，就喺 Facebook 咧就批評呢個 My Radio 嘅節目，就話佢黃賭毒啦，係嘛？即係咁，當然佢即係有啲咩即係有咩贏霸洲際杯啊，咩贏爆全世界啊，嗰啲就喺度派呢啲即係一啲貼士啦，係咪？ 咁都係賭啫， 咁啊賭啫，咁黃喎、啊、大佬，即係 喂，你熱血時報有敢認第一，冇人敢認第二啦，係嘛？ 係咯，有個俄羅斯定係東歐嘅女士出嚟，係 跟住 啲靚仔玩， 跟住嗰個節目嘅主持又無端端整個奶閪 app 又叫人哋即係喺度奶嗰個 iPhone， 唔係嘛？ 係有黐撚線㗎，即係佢哋。 跟住又試過入女廁 啊嘛？你 係啊？我 之後喺度喺度奶嗰個 iPhone 咧，跟住之後嗰個 iPhone 入邊嗰個閪咧係咁喐㗎，黐線㗎真係。咁啊，所以即係。咁你边个黄赌毒啦？即系可能其实你两个互补啦。其实你有黄嘅，我有我就有赌，系嘛？咁啊毒就唔知边个毒啦。咁即系佢即系咁，但系热血时报都出名系即系叫做系即系照顾啲毒撚噶嘛。但系呢次毒就不同比度咁样。咁啊，但系 anyway 啦，就佢就话即系根据呢个黄赌毒啦，咁样然之后告交佢啦。其实我哋之前听郁文嘅节目咧，佢都讲过噶啦。咁但系咧，就真系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喂大佬，你又发明 Facebook， 又发明呢啲咩嘅叫做系咩 互联网啊， 互联网啊，又发明呢啲讨论区啊，又发明议会抗争啊，哇！你乜嘢都系发明家，你咁犀利，喂！你偏偏都又恰你个靓妹，喂！我真系有啲睇唔过眼。 唔系啊，咁佢发明家咪发明落私信恰靓妹，你试过未啊？ 有冇？ 即系冇人咁低装啊，系嘛？咁但系就即系佢而家叫做系发咗律师信啦。咁其实买 radio 你发呢封律师信咧，系由呢一个叫做范王曹律师行发出噶。咁而呢一个咧，即系范王曹律师行嘅其中一个合伙人咧，系有黄国同律师噶。原来系咁啊，土伯你前党友嚟噶呢个啊。咁啊即系啦咁样样。咁我见到即系最先。 D 一百主持嚟嘅，黄国同好似系 而家冇做啦，而家冇做啦，咁啊以前做啦，咁而家唔知冇做啦吓，咁唔知咩原因啦，咁就 话时话，如果你真系要发律师信咧，玩诽谤呢家嘢嘅话，郁文又好，勾达都好啦，其实我哋真系有排发嘅，吓，如果真系要即系逐句逐句喺度针对佢咧，成个泛民啊。唔係淨係我啊嚇，佢後期都好少再提我噶啦，已經都係玩完一次律師信之後，係嘛？你要我玩，我用乜意啫？屌呢啲嘢，即係就入品法院都冇所謂啦。但係真係，如果嚴格啲嚟講，佢對好多人嘅指控咧，其實都係可以法律師信嘅，係嘛？如果你真係要玩呢一個法律程序嘅話，告誹謗係嘛？即係財大氣粗啫，係嘛？邊個有錢就邊個贏噶啦，呢啲嘢都係。系嘛？最慘就預咗兩個都有錢嘅，就為咗鬥氣，就俾曬啲錢啲律師嘅啫。 嗯。 咁所以呢單嘢咧，嗱黃賭毒，老實講，你又都好難指控到佢，最多都係賭啫，因為佢好多又即係講馬啊、講波啊、俾貼士啊嗰啲，咁即係鼓勵你去賭啦，係咪？咁黃又冇，仲有咩話？毒又冇，即係冇鼓勵食 cocaine 噶係嘛？買大麻噶係嘛？冇噶係嘛？ 最多講下動漫嘅啫。 咪係咯。咁你呢兩個咪收返佢咪到囉。 嗯。 係咪跟住而家收封信佢唔好意思咁表示歉意咁。 嗯。 我收返呢兩個咁，但係你依然有賭喎咁樣。 咪但係咁講，我覺得就嗱佢而家我嗱佢而家啊邊個陳秀慧呢就好即係積極啦，係咪跟進呢單嘢啦，佢自己做埋報道有成啦。咁但係佢會唔會即係幫佢頂呢版嘢呢？ 哇，好難頂㗎喎，如果誹謗官司。 誹謗官司好難頂啊。 喂，呢啲邊有免費官司同你打㗎大哥。 係咪喂你拍陽嗰陣時啊，你話即係撐呢個議事啊，又話鳳凰計劃又成啊。 當值律師。 但你都 係 揾當值律師。喂咁但係你而家呢單嘢呢系嘛？咁你嘅鳳凰計劃，你嗰筆資金係咪要動用嚟幫佢即係撐咧？係嘛？ 但鳳凰計劃講到明係為在籌人協助在籌人士而籌噶嘛？ 哦，咁咪等你，咁咪等你阿 Darling 坐監先幫你啦，係嘛？即係咁樣 啦， 即係幫你買。 唔係，同埋佢唔需要坐監嘅，你民事官司嚟嘅啫，最多都係賠錢。 哦，賠錢嘅啫， 但係一賠好金噶嘛嗰啲。 咁咪所以我咪話早少少。即係 withdraw 咗。 哦，咁樣講。喂，咁即係其實如果係計即係賠償費嘅話，係咪計呢一個 my radio 佢自己潛在收益係咪有即係究竟即係你抹黑佢係黃賭毒高。 嗱，我哋 嘅 cost 幾多呢 做 forensic accounting 就會咁嘅。呢啲就叫 business loss, 或者係 economic loss。咁呢就要計事前同埋事後嗰個 difference 喎。喎 ,ok,ok, 咁當 原來你唱佢羅黃賭毒佢反而嗰個收益會高咗嘅。咁有冇賠呢 同埋咁就冇得計呢個 part 啦。咁你因為你有compensatory 嘅damages 㗎嘛因為你 即係破壞咗我聲譽之類嘅。咁你咁呢啲嘢就我哋計啦，嗰條數就唔係律師計㗎啦，係咪？咪幫你計下咯。 哦，即系如果佢啊，如果佢揾你帮手去计嘅话， 唔香港唔使揾我啦，大把大把识啦，我冇乜心机同你搞啦呢啲嘢，即系嗰啲叫叫咩economic loss business loss 咁上下嘅，即系同 personal damages 嗰啲系咁上下嘅吓，即系你本来你即系健在。突然之間就俾我哋間時隔離房咁揼咗之後，以後都唔使做嘢，咁咪同你計咯。 哦、 啊，即係你到幾多歲，而家平均年齡係幾多？咁你應該係揾到幾多錢嘅？都即係有幾多個老婆啊、細路啊要養，咁咪計呢條數咯。細路讀個大學嗰時候揾係幾多咁樣？ 哦， 有得計㗎條數嚇，計埋 person value 添㗎。如果唔係點賠啊，大哥？ 哦。咁首先要知道，即係其實MyRadio 本身嘅收益有幾多啦，係嘛？即係佢究竟嗰、那個盈利能力有幾多啦，係嘛？咁你盤數你要和盤托出噶咯，其實係。 咁但係你都要先 establish 咗你個 causal relationship 先嘅。 嗯， 即係你個因果關係。 哦，原來你即係抹黑咗你黃賭毒之後咧，你反而咧個廣告收益咧不減反增嘅，咁你就好難。 唔係其中一個，另一樣嘢，呢個已經係輸咗嘅情況之下計咗條數，即係claim 到幾多嘅啫。咁但係個問題你都要先 establish 咗呢樣嘢係對你個聲譽有好大影響啦。當然除咗個 fact 你係錯之外，唔係、所以我就話，如果我係叫咩話 ，Darling 嘅話 嚇、就快快脆脆不如 withdraw 嗰兩嚿嘢，咪算埋數咯。 係啦，咁 除非你係想同佢鬥玩嘅，係嘛？因為佢都唔係好有錢嘅啫。 咁、但係 我所知。系嘛？ 我覺得佢而家就好即係騎虎難下啦，係嘛？即 係你咪叫佢寫佢嗰個狀紙出嚟， 最大嗱 睇佢啲 accuse 係乜嘢，跟住你咪 respond 佢咯。 呢單嘢好難收科啊！嗱，點解咧？因為我見到呢、這、一個阿陳秀慧啊，佢出咗個 post 啊，你睇下，我睇截個圖嚟睇下先，係啦，係嘛？啊，呢句嘢真係夠曬毒！以前啲人話俾人話收共產黨錢咁耐，都冇話去告人。而家就燒支持者嘅錢，即係告個靚妹，仲要揾個靚妹當日呢個靚妹當日俾人話佢收共產黨嘅時候，幫佢去捍衞喎，同朋友吵喎。咁如果啊，可能咧，即係嗰啲人咧覺得好威好得意啦，係嘛？即係玩鬱敏啦，我又覺得好悲哀咯，信錯人啊，同埋身家清白嘅人，永遠唔會明白咁品流複雜嘅人諗乜嘅。哇！你真係話邊個啊？你話你喂，你話人哋黃賭毒都未夠，就話人哋品流複雜。喂，咁你都要上埋身喎，係咪？ 即係黑社會先係想話俾你，係咪？唔係我詮釋佢呢句說話啫。 咁啊，陳雲有 like 嘅，唉， 唔係都好多人 like 喎佢，有幾多人 like？ 四百幾喎， 四百幾啊，都唔少啊。 喂，但係呢句嘢裏面咧，就隱含咗一樣嘢，就係咩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佢講緊收共產黨錢，話佢冇告人啊嘛。咁點解收共產黨錢冇告人咧？諗唔諗到咧？ 啊！ 即系事实咯，屌！陈秀慧够毒啊！呢段嘢，大佬开始欣赏佢啊，大哥真系。 咁啊系啊，我 你睇到表面啫嘛。 我谂我哋唔系话咩啦，都 fair comment， 因为都有人咁讲噶啦。我哋睇下其中一位，即系佢啲网友啦吓。 系、 啊、你睇啦。啊！呢個 Chan Zhou 啊，講啦，即係呢個肥佬禮啊，搞鳩咗佢咁耐啊！啊，有人就好似金春咁，有種就一早告人啦、啊，係嘛？呢啲咁嘅 cheap 人啊，欺善怕惡，反轉豬肚就係屎！有錢告人，竟然冇錢還錢俾熱屎嚇、啊，即係原來佢仲爭熱屎錢㗎。 咁咪話佢咩嘛？好似話咩年宵啲攤位未找數嘛？ 哦 ，OK， 分唔清， 我都熟過你條，你真係 係啦。咁啊，即係唉，你話呢啲真係幾大鑊啊！真係幾樣衰啊！你話真係， 你 咁我原本我就諗住就係覺得即係嗱，你承襲翻即係阿老蕭之前預言話佢一定要選啊，咁你一定要選嘅之前，咁你都要儲翻啲人氣㗎。咁但係你個人氣，即係你諗住個個靚妹你儲翻嚟，喂，你都幾咩喎？即係不擇手段喎，其實都係嘛？咁啊，而且你咁樣俾人哋咁樣懟鳩一嘢，即係。即系咁样，哇！即系兜个大圈，话你收共产党钱，喂！即系你都几样衰、啊，即系你都始料不及、啊，我相信都。 咁老实讲，如果你话指控一个人收共产党钱嘅话，其实我反击你告诽谤系相对容易嘅。 嗯， 你应该咁谂。 我摊开本银行簿仔出嚟，你见唔到任何共产党嘅记录。 系啊，系咪啊？ 或者你 proof 啦，即係你指控我收共產黨錢，你 proof 咗出嚟先啦。係、 嗯、 咪？我點樣收共產黨錢啊？邊個係共產黨啊？ 啊 你點知嗰個係共產黨啊？喂，其實呢樣嘢仲容易告喎、啊，大哥。 係咯， 係嘛？ 同埋共產黨喺香港冇註冊過噶嘛？ 系， 即使你话我喺周玉成手上面攞咗50蚊翻嚟，喂咁我周玉成系咪共产党咧？我咪收到周玉成50蚊咧咁样。 嗯，咁啊，钟树根嘅共产党咁啊，嗰晚埋单嘅时候帮我哋抢咗，系嘛？抢咗我张单咁，咁我哋都收咗佢钱嘅喎。 共产党请我哋食饭啊，大佬， 系嘛？食咗几嚿水嘅喎，每人都系点啊，大佬？ 唉，真系大镬啊！所以你话 啊，唔系喎，嗰次好似系我俾钱， 你俾钱啊？你仲大镬系嘛？ 你俾钱共产党， 你请 唔系佢请过一餐， 系 日本嗰餐， 我都食过嘅，其实 系啊，跟住再去嗰餐系中国嗰餐，好似系我俾嘅。屌，我哋嗰啲有礼尚往来噶嘛，大哥打个平手啫。我哋仲好多人去食添，唔好意思啊。啊，大佬 上埋报，我记得好似嗰次 系咯、 啊，我哋仲俾人话呢个港独派添啊！屌，真系 系咯， 咁啊系啦，都差唔多啦。唉，今日嘅时间都阿土伯你都顶得好辛苦啊！ 唔系我顶得好辛苦，之前好在阿龙咧临嚟之前佢迟到嘅有一个原因，今次就唔系关翻公事嘅，就系帮我买一个Panadol 翻嚟，大佬跟住又整个呢个 保抗力， 保抗力帮手顶顶啲头痛，所以我都好万幸地挨咗三节嘅啦。咁下两个礼拜咧，小弟 你就要飞啦， 系嘛？唔喺香港啦， 我又要飞啦。 咁啊，搵阿明爷过嚟顶啊！ 好，叫佢嚟，过嚟顶下啦，系咁佢系嘛？即系大难，即系唔使坐住， 大难不死 啊！即系起码其实都几阴功嘅，大佬。即系原本你谂住吓，即系天寒地冻，即系听日就话即系13度，大佬急跌到咁多， 上升得9度， 即系哇！大佬你真系几难顶啊！即系你点样入边挨冻啊？即系你仲要冲冻水凉，咁所以即系啊，我谂佢都要 系冲冻 水凉噶，好卵大镬噶。 不过冲就冲就惯嘅，应该 系你话你真系讲得轻松喎。屌你唔冲下？ 唔系啊，我唔得。我阿爸咧，因为佢悭啊，佢间时咧就系冬天都冲冻水凉嘅人嚟嘅。我都有一个疑问，佢话好快嘅啫，习惯嘅啫。吓、啊！你淋底一下落去嗰下顶得到就跟住掂嘅咧。 系 我后屘我最初嘅时候夏天我都即系顶得到啦。后期夏天都费事冲冻水凉啦。 系哦， 有啲人话健康啊。 系 我唔知健康喺边啊，大佬真系。 咁啊，有网友问吓，几时复播炉炒花生？咁你问下金英啊，大佬，即系你嗱呢位网友有冇上次网站有冇嚟先？有冇向金英施压先 ？PM 噶，大佬。 咁、你仲有个机会嘅，咁啊，但唔好话我唔提你啦。咁啊，即系嚟紧呢个1月7日嘅 BBQ 围炉网聚，咁啊，我哋全台嘅人咧都即系都会出席嘅吓。咁啊，到期时你用群众压力啊咁样样叫佢复播，咁我相信易啲嘅。都应该系嘛，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就咧 下星期再见，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